嗯，你小舅舅干嘛呢？ 钓鱼呀。 钓鱼？有收获吗？ 半个小时了，毛也没有。 闭嘴。你行你上。 我是。 哎，来了来了，鱼竿动了。 这 啊， 破鞋！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朋友们，快偷偷月票吧，要不这破鞋一掉一双，一掉一双，我快受不了了。 第64集。 众人进了旁边的林子，摆开阵型。方景行在频道里问，需要给你辅助吗？ 不用了。 他们等级低这么多，伤害大打折扣，他完全能扛住。 那大佬加油，给你扣6。 谢成言分不清自己是感慨还是激动，压着这点酸爽的心情。 大佬加油！ 江晨轻轻点头，开了仇杀。等他们准备好，对着他们就过去了。剑客起手就定身，紧接着再跟一招突刺。 还和以前一样。 两招全放空，战神就要横枪抡人，想制住他了。这人放得比一般人开，得多走半个身位。 哦，腿部明显。 江晨侧身躲开。 这种时候，杜飞舟应该要动手。 他下意识一闪，一只裹着寒气的剑几乎擦着他过去，砰的扎进他身后的树干。 我靠，这反应速度， 年轻真好啊！ 我还以为啊，我们这两下能给老杜创造个机会。 老林、老夏，躲远点，咱们这些人里就你们有铁矿，他肯定先封你们。 知道。你们注意距离，别跟着跑太远，除了我们技能范围，你们就自求多福吧。 这事儿不用说我也知。靠，他这就要开始了。 林子里，江晨一招封住剑客的行动，快速在他和周围这几个近战身上叠了一轮封印符，并在其中一个辅助扬起法杖闪现微光的一瞬间直接引爆。 靠， 老林呕出一口血， 这小子太奸诈了。 偏偏选在他放技能的时候引爆，他不仅没能救队友，技能还废了一个，进入了冷却。 这么短的时间，他就炸了5下， 绝了呀！他这一轮能冷却多少时间？ 他咋这么着急？ 不是着急，他没人帮忙，知道不可能叠这么多层。老张小心，他很可能会先秒你。 说话的功夫，江晨就往剑客的身上扔了一串封印符，连续的单体攻击全轰在一个点上，暴击翻倍。等级最低，刚刚又受过2下爆破的剑客顿时只剩下一丝血皮。江晨不能给他活命的机会，躲开另外几人攻击的同时用了一个小范围的群攻，刚好能覆盖住他，立刻把人送走。 我靠，这太狠了。 江晨干掉一个，开始挑下一个动手。他并不一味地追求叠层数，因为这些人对攻击系的封印师很了解，哪怕30年没接触过，来之前也应该复习过一遍，所以他很有耐心和他们耗，决定先宰点人再说。剑客死亡，接下来是退步明显的战神，他如今也就是个普通高玩的水平。江晨不和他客气，快速带走了他。8个人转瞬间变成6个，2个血后的扑街，剩下大部分都是脆皮，而他的爆裂风暴已经冷却好了。江晨便直奔2位辅助，一个定身，一个封技能，全都精准无比。老当益壮的帮会频道又叫上了。 不是让你们注意吗？ 你他妈躲一个我看看。 毫无预兆，出手太快， 莫名其妙就封上了。 太可怕了，他这咋忘的，都快赶上陈辉兰乐了。 完了，你们全被封，他要开大。 老杜， 杜飞舟不需要他们提醒，开了群攻，想要打断这个封印师。江晨就知道他会这么干，开了封印师的状态技能，这是游梦优化后新加的东西，五秒内护体，不会被任何技能打断，贴心的让他甚为满意。杜飞舟无奈，他玩的是侧重单体攻击的邮件体系，群攻技能有限，这一招被防住他也没办法阻止了。开了护体的江晨仗着自己还有 80% 的血，豪放地顶着他们的攻击，开始叠封印符，重点关照两位辅助。等他们的封印效果结束，身上顿时爆出火光，爆炸的轰鸣在林子里传开，而后越来越多。两位辅助齐齐扑街，封印式的暗纹浮动渐渐要往一起连，第五个，第六个，第七个，鲜血四溅的林子里出现了一位黑色封印师。围观的老人集体屏住呼吸，心脏狂跳。方景行定定地看着他，眼底闪着连他自己也无法察觉的光。江晨转过身，对上了最远处的邮件。林子重归平静，硝烟似乎都散了。封印师戴着金框眼镜，斯文地站在满是尸体的地上，那身黑色沉沉地披在身上，像是透不进半点亮光。杜飞舟架着剑瞄准他，手指微微颤抖。游戏里角色的手是不会发颤的，但不知为何他就是觉得手在抖。那个封印师让他想起了陈辉兰乐，一样的气势如虹，一样的摄人心魄。但是30年了，记忆被时间盖了一层又一层土，故人渐渐在心里活成了一个剪影，他一时也分不清他们到底像到了什么程度。 还打吗？ 杜飞舟收起剑，竭力压着胸腔的情绪。 不用了，谢谢。 江晨关掉仇杀，染黑的衬衣恢复成了白色。老当益壮的帮众立刻呼啦围过来，挨个拍肩摸头。 厉害啊小子， 我们那个时代有一个特别牛的封印师， ID 是陈辉兰乐，你记一下，有空啊去看看他的比赛视频，可能会对你有所启发。 你是不知道他有多厉害，这样啊，你去你们魔域看看，那里还有他的雕像呢。 哎呀，游梦真的是30年没出现过厉害的封印师了，我刚刚差点看哭啊。 我也是看得热泪盈眶的。 江晨拍开他们的手。 我是陈辉兰乐的粉丝。 啥？ 我的打法就是和他学的。 众人动容，现在的年轻人竟也有知道并喜欢陈辉兰乐的，真不容易。 再碰我，我就把你们手剁了。 众人默默收起想要摸头的爪子。没关系，脾气再不好，吵得再狠，他以后也会是他们帮会的团宠。 哎，加个好友呗，以后满级了再打。 江晨加完一轮好友，给他们弄了一个分组，取名物是人非。众人太稀罕他了，没话找话。 哎，你觉得叔叔们的实力怎么样？ 还行吗？ 众人都做好了他说菜的准备，谁知竟能有句好话，一时有些感动。 这小孩啊，确实是挺可爱的。 其中一个比较豪爽，哈哈一笑，往他的肩膀一搭。 嘿嘿，我们都老了，状态下滑，哪还行啊，不是你们年轻人的对手了。我以前是陈辉兰乐的队友，对封印师也有点心得，你要是不太懂的地方可以来问我，我或许能帮你。 江晨没有睁开，侧头看着他，嘴角勾起一个好看的弧度。 嗯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